剑舞精通是剑客职业二十级转职后可学的被动技能。精通类别有五类，自然就是剑类的那五种：重剑、大剑、短剑、太刀和光剑。虽然五种并不是只能选其中一种学习，但由于技能点宝贵，一般剑客都是会确定自己会用什么武器后， 选择其中之一不断地提升上去。剑舞精通每加一级，使用该类剑武器的攻击就会提升 2%， 满10级时有 20% 的提升，非常可观。此外，还有一些和技能相关的辅助，不同剑类各不相一，就看自己的选择了。这月中眠既然是学了太刀精通， 那自然就是选择了以太刀为武器。不过也并不是说就不能用光剑。此时听到成武光剑的大名，心里依然是痒痒的。开杀！叶修一声喊出，风叔烟幕立刻扬后一个反坦克炮轰了过去。韩嫣柔也是拎起战矛，飞快就冲了上去。等会儿！ 叶修连忙叫道，但唐柔向来积极进取嘛。此时韩嫣柔几乎没比风叔烟幕的反坦克炮迟到多久，结果就见吸血鬼骑士忽的右手一拎，把身后的披风卷到了身前，跟着就听吱一声尖叫，披风再挥开时人已不见，无数小蝙蝠飞散着急冲出来。 三枚反坦克炮悉数落了个空，小蝙蝠们扑上前去把冲上前的韩嫣柔给咬了个正着。唐柔就见满屏幕都是这种小畜生飞来，眼发红光，露在嘴外的尖牙好像还在滴着口水，恶心的要死。小蝙蝠席卷而来，韩嫣柔没倒，但生命直接下了大半。唐柔连忙去吃药剂， 却不知那些从韩嫣柔身上席卷而过的小蝙蝠已经在他身后重新聚起，吸血鬼骑士卷起披风的造型再度出现，猩红的吸血光剑立刻毒蛇般的朝着他的身后刺来了。小心啊！天七和月中眠两个都是近战类职业，此时觉得怎么也救不到，只能大声提醒他，希望唐柔也有点反应。 但在两人的身边一声炮响，一声枪响，却是风叔烟幕和君魔啸齐齐开了火。枪快而炮慢，但最终却都是打得极准，正中吸血鬼骑士刺出这一剑的手腕上。先后两次飞快的冲击，让这一剑迅速刺了个歪。唐柔的反应和操作也是极快， 这一歪已经帮他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向前一跳的同时，半空180度的转身瞬间已经完成，扫清身后，立刻一记龙牙刺了过来。当一声响，吸血鬼骑士的身手也很快，盾牌一抬挡住了这一龙牙，跟着就朝韩嫣柔追了上来。唐柔也不含糊， 韩嫣柔还没落地，就是一记普通攻击的下劈。吸血鬼骑士又是抬对一挡，韩嫣柔这一跳总算着地，正好赶上吸血鬼骑士冲到面前。唐柔手快，韩嫣柔早一个落花掌发了出来，吸血鬼骑士盾还朝天举着呢，这一掌被轰了个正着，倒飞出去。这边叶修早已经过来相帮， 君莫笑冲上，一个天机挑起，直接把韩嫣柔轰过来的吸血鬼骑士给接在半空。苏沐橙的风叔烟幕手炮举起，又是一个反坦克炮轰击，三发炮弹正中吸血鬼骑士。炮火中，吸血鬼骑士眼看就要被冲飞，君莫笑却早已跳起半空，战矛递出一个圆武棍， 恰好把吸血鬼骑士又给插了回来。战矛甩下，吸血鬼骑士在地上几乎要砸出个坑， 这边风叔烟母的手炮炮口已经聚起了一个能量球，吸血鬼骑士刚一摔地，能量球飞出击中吸血鬼骑士，炸得他是满脸开花。这是枪炮师25级技能加农炮，发射一个能量球来攻击目标，蓄力后能量球的射程更远，杀伤更强，爆炸时的波动范围也会更大。这几期流畅的输出加配合，转瞬间已经完成。田七和月中眠两个看的是目瞪口呆啊。加农炮炸掉后，君莫笑和风叔烟幕立刻各自朝后一跳，吸血鬼骑士的披风就在此时刀锋般的朝四下一卷，结果却是卷了一个空。披风收回的同时，吸血鬼骑士已经站起了身，一转身却还是朝着韩嫣柔的方向冲了过去。唐柔一怔，他虽是新人，但仇恨的规则已经多少懂得，自己刚才一个龙牙刺到盾上，玩了一个落花掌，照理仇恨不应强过君莫笑和风叔烟幕两个，难道就因为刚才被那些小蝙蝠咬到了吗？唐柔的这个猜想还真没错，此时吸血鬼骑士会来主动攻击他，正是因为他被小蝙蝠咬过。 先闪开，他打到你的话会回血， 叶修连忙提醒唐柔。这是吸血鬼骑士的特殊技能，被他化身蝙蝠群咬过的目标会成为他的补血饲料，饲料再被他击中时就会转化成他的生命，这生命可不是按伤害的多少来转的，那样转对 BOSS 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玩家生命和 BOSS 的血量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这个生命转换是按百分比来换算，也就是说他一击伤了韩嫣柔 5% 生命的话，自身就会恢复 5% 的血量，这样算绝对是玩家吃了大亏。唐柔对自己的技术是挺有自信的，奈何对这个 BOSS 不熟，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什么稀奇古怪防不胜防的怪招，未免冷不丁被击中一下后浪费了全队的努力，唐柔只好挺不情愿地操纵着韩嫣柔朝旁跑路，躲避吸血鬼骑士，等待君莫笑和风叔烟幕上来接应。田七和月中眠两个是尴尬的要死啊，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插手这场战斗，高手星忙着应战，也一直没给他们什么指示。这时看到吸血鬼死吸韩嫣柔，两人总算等到了表现的机会，连忙并肩冲上拦截。吸血鬼骑士也没有傻到只追目标而对其他玩家的任何攻击都不闻不问，月中年一剑劈来，吸血鬼骑士抬盾挡下，田七一拳冲到，吸血鬼这边却是没了盾牌掩护，干脆是一剑也朝田七砍了过去。 哎呦， 田七又哪敢和 BOSS 以血换血，狼狈地躲开了这一击。吸血鬼骑士除了剑和盾却还有第三样武器，他的披风，此时被二人围击，披风一展，利刃一般自下向上斜飞了一圈，自下扫翻了田七，向上削中了月中眠，带出去了一串血花，月中眠生命直接就下去了四分之一。月中眠面如土色的连忙跑开，田七却还在地上打滚。吸血鬼骑士这披风一展，却是一个360度的大范围攻击，披风卷了一圈落于一点，正好是要砸到倒地的田七，结果就见一杆战矛忽地递过来，哗一下把吸血鬼骑士扯了过去，却是唐柔的韩嫣柔偷袭了一个元武棍，把吸血鬼骑士给摔了出去。月中眠和田七两个还想英雄救美，结果反过来是被美救了英雄，田七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翻起， 却已来不及道谢，继续义无反顾地把韩嫣柔挡在了身后。 你先闪，都闪。 这边却是叶修大喊了一声，三人一怔，结果一个都没来及。吸血鬼骑士再度披风卷起遮身，落下时又是漫天飞出的小蝙蝠。只是这一次三人都在攻击范围，蝙蝠四散袭击三人，伤害虽不如之前一起咬向韩嫣柔来的高，但这一次到底会把谁当作饲料，一时间却是无法分辨出来了。风叔烟幕手炮一甩，就听机枪声音连连，用的是枪炮师的技能格林机枪，一边使出一边还用了抖枪的操作，本该是一条直线的子弹也是四飞出去。小蝙蝠体积小，速度快，但密密麻麻数量确实不少，这一抖枪还是打中了不少。这些伤害最后也都是要算到吸血鬼骑士身上。至于那三人，对付这样的漫天攻击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化身蝙蝠群后却是重新选定补血饲料，此时对韩嫣柔的攻击却是不会造成回血。蝙蝠群的攻势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瞬已经飞回重聚，合成披风状。叶修死盯着瞬间成型的吸血鬼骑士，就在他做出第一个细微的举动时，立刻已经判断出了他是要朝谁去。 小月月， 叶修急忙叫着。果不其然，这一次是月中眠成了吸血鬼骑士的饲料，吸血鬼骑士迈步就要朝他冲去。月中眠吓得慌忙逃窜，但他那点走位水平实在是不够在吸血鬼骑士面前卖弄，没几下就要被追上砍到。就在这千钧一发，斜刺里一矛冲出，将吸血鬼骑士挑空，跟着一个落花掌就将吸血鬼骑士凌空轰飞出去。出手的是韩嫣柔，他距离月中眠比君莫笑更近一些，来得更快。刚才因为成了饲料不敢和吸血鬼骑士对敌，唐柔正压抑呢，这下饲料成了月中眠，就是吸血鬼骑士不来找他，他也要主动跑上去报仇。 快跑远点， 唐柔朝月中眠说着，这让月中眠觉得很没面子，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般来说，男玩家总是比女玩家强一些，于是在女玩家面前个个都很威武，但在他们这个队伍里，两个女玩家却都是怪物，水平不知比他们要高上多少，弄到最后倒是他们备受照顾。月中眠郁闷呢，真的好郁闷呢。就这档口，叶修的君莫笑也总算是杀了过来，风叔烟幕紧跟其后。经过了刚刚一团混乱后，三个高手终于是可以一起出手了。叶修飞快地指挥布置配合，三人的执行力那都是完全没得说。吸血鬼被困在当中，无论举盾挥剑还是甩披风都没整出啥花样来。月中眠和田七两个沦为观众，却也清楚不是高手兄不给他们机会，实在是人家现在这配合他们两个根本插不上手。快，实在是太快了，围攻的正是来劲儿。突的君莫笑在一个很不合适的时机，一个落花掌将吸血鬼骑士给轰了出去，吸血骑士一下飞出三人控制的很好的包围。 哎呀， 田七很遗憾地叫着，高手兄失误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但就在落花掌轰出的同时，风叔烟幕立刻也是一个反坦克炮跟了上去，三发反坦克炮弹一个接一个的飞快轰到了吸血鬼骑士的身上，炸开的气浪连同落花掌的力道一起推着吸血鬼骑士像飞剑一样飞了出去。还没到落地， 空中被推的吸血鬼骑士突然哗啦啦一下就化身成了蝙蝠群。只是这一次，蝙蝠群的攻击范围里却是连一个人都没有，乱飞了一下后只能重新合体。天七和月中眠又一次看得呆掉了，原来刚才的落花掌根本不是什么食物，那是看到吸血鬼骑士要先披风后的一个飞快操作，再辅以风书烟幕的反坦克炮，这二人竟然是在吸血鬼骑士掀起披风的这一瞬间将他轰出了蝙蝠群可以攻击到的距离。田七和月中眠不是唐柔，他们是早闻这个吸血鬼骑士的大名以及这个蝙蝠群攻击的凡人，想防御这一击，在25这个等级阶段也只有气功师的念气罩可以做到，除此以外唯一的手段就是在蝙蝠群发动时逃出攻击范围。但由于这招发动快，范围又不小，能不能跑得掉很成问题。但在今天，田七和月中眠看到了传说中的解决方法，把吸血鬼骑士给轰出蝙蝠群的攻击距离。能做到这一点，除去精准的判断和飞快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完美的默契。吸血鬼骑士这一次没有弄出饲料，但先前的饲料却也不会过期，只是经过了这么一个循环后效果会有些下降。但不管如何下降，拿百分比和 BOSS 换血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其得逞的。叶修三人早在吸血鬼骑士完成合体后就已经冲上，又是继续围杀。田七和月中眠继续在一边当他们的观众。如此反复，吸血鬼骑士的生命终于即将下降到10%，但是对于他的红血状态却没有人去担忧。因为吸血鬼骑士红血后的暴走，也就是弄出的新饲料不会替代原有的旧饲料，理论上可以把五个人都咬成饲料，于是随便他打哪个都可以回血。但现在有叶修和苏沐橙的这等操作，吸血鬼骑士的变身蝙蝠群已经形同虚设，这点技能设定上的改变根本不用去在乎。红血的吸血鬼骑士嘶吼着挣扎了几次，终于还是死在了三人的攻击下，扑通一下倒地后，能爆的东西都已经全部掉了出来。叶修一瞅没见那把猩红的吸血光剑，却也没有太失望。这可是成武，极其考验人品的成武，没有平常心对待的话，很容易因此对自己的人品产生怀疑，进而对人生失去希望的。 呀，双子弹！ 正这时，苏沐橙惊讶地叫了一声。叶修一怔，双子弹是荣耀中的一种说法，特指怪物死亡时爆出的装备中有两件子装。举一反三的话，双子弹、三子弹、四成弹都尽管叫，只要你真遇得上的话。双子弹的概率当然也高不到哪儿去，不过吸血鬼骑士这里能爆的装备，叶修只是需要那把吸血光剑，至于其他，就是爆个八子弹出来，他也激动不起来。